家井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的热闹啊，因为有阵容非常强大的嘉宾，一共有5个人，算我这个直播间一共有6个人，那我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位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社社长宋月华女士，欢迎宋社长。 听众朋友们好。 嗯，我们女生居多啊。还有一位呢，就是还是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编辑韩莹莹女士，欢迎莹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都是和风细雨啊。那接下来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凤凰学院的副院长斯诺老师，欢迎斯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坐在斯诺旁边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副院长陈瑞老师 啊，大家好。 啊，还有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的徐亚平博士。 大家好，我是徐亚平。 哦，刚才我的介绍有误吗，陈老师？ 对，你把我升官了。 实际上您是？ 我是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 哦，新闻学院的老师哈，这是指日可待的。嘉宾多就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那陈老师可以把话筒离你稍微近一点啊。那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真的蓬荜生辉哈，今天也讨论的话题也是和大家切实相关的。这是一本看似比较学术和专业的书，但是它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却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接触到它，这就是离我们很近的电影和电视啊。今天这本书呢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影视风控蓝皮书：中国影视舆情与风控报告2016》。嗯，说到这儿我就感觉有上小课的感觉啊，只不过今天各位老师都不发言啊，是我来串联各位的发言。说到这个蓝皮书哈，我们可能会听到有白皮书、黄皮书啊、绿皮书，那这种几种皮书有什么不一样？我首先要问问这个宋社长。嗯，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做客读书俱乐部节目。皮书一词呢，实际上是起源于17、18世纪的英国，主要是指官方或者社会组织正式发布的一些重要文件或报告。 嗯， 多以呢白皮书命名。但是呢在中国呢，白皮书呢是一种官方发布的一些报告啊，才能叫白皮书。作为我们出版社呢是没有资质发布白皮书的。 哦 啊，那么在中国呢，皮书这一概念呢被社会广泛接受，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出版形态，则源于我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系列呢已经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个著名的图书品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知名学术品牌。2011年呢，皮书系列呢还正式列入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2012年呢，重点的皮书系列呢有70多种呢，也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呢它的非常的重要。那么目前呢，我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皮书品种有433种，啊， 那么呢，按封面的颜色呢，可以分为蓝皮书、黄皮书、绿皮书。 哦， 蓝皮书呢是指呢经济、区域、行业、社会相关领域的一些这样主题的书，是蓝皮书。 嗯、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影视风控蓝皮书， 它属于文化的这个行业类的， 这是蓝皮书。 蓝皮书系列。那么呢，绿皮书呢是与生态啊、环境啊、农村呢、啊、旅游相关的， 嗯， 这个保健呢、啊、这相关的就属于绿皮书。 嗯， 黄皮书呢是指以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为主题的。 嗯， 国际类的皮书属于黄皮书。 哦， 这是我们出版社的呢三种皮书。 哦，三种颜色哈，不同领域和内容。 对，对。 嗯， 那么呢，我们出版社的皮书呢，还按研究内容可分为经济类的、社会类的、文化传媒类的、地方发展类的，还有行业报告类的、国别与地区类的，这样的来划分。 嗯， 皮书呢，那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已经从98年出版的第一本经济蓝皮书跟社会蓝皮书，到今年呢，已经是，有17个年头了。 嗯，就历史还是很长的啊。 对，它是呢，就是对当年的一年的这个某一行业或者区域什么啊，它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情况的一个分析， 专业的分析， 专业的分析。 哦。 侧重于数据， 嗯， 数据的整理，那么用数据说话。那么皮书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呢这个我们出版社的皮书数据库，也已经呢就是由我们自己研发，这个成为一个数据库。现在呢，大学的这个图书馆，这个各省市的图书馆都广泛的使用， 作为一种资料和工具使用， 对， 哦， 作为资料那个使用。所以呢，鉴于呢这个皮书的这个出版它的价值，所以我们出版社呢还成立了这个皮书研究院。 嗯， 皮书研究专门对皮书进行管理、进行规范、进行评价，我们有严格的评价体系。所以呢，就保证呢每一部皮书的这个质量。那么呢，比如通过这各种媒体、新媒体、自媒体进行宣传推广，也是我们出版社呢啊每年要发布的。这一年呢，光新书发布会要开呢300多场。 哦，嗯， 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推广的。总的来说呢，皮书已经成为各领域专家的这个智库研究成果发布的这样一个平台。 嗯。其实社会要正常的运转哈， 对， 一个项目要立项或者说后期的这个监测是需要这样的图书， 对 啊，很专业的， 对对对， 嗯， 对他们进行的 分析， 以往分析，然后呢还有一个预测，有一个指导。 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着眼点哈，或者我们涉及的领域就是中国影视舆情与风控报告，听起来这个名字好像偏学术啊，像一个论坛的内容。那如果把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能联系起来的话，那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先问问这个我们传媒大学凤凰学院的副院长斯诺老师，斯若老师。 非常感谢米夏，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这个影视风控蓝皮书呢，这是在这个历年的蓝皮书里面，这是第一次哈，也是承蒙了宋社长以及这个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这样的支持，我们今年第一年开始做了影视风控蓝皮书。那么这本蓝皮书的推出呢，它具有比较强的一个时代意义。那么我们都是每一个观众，每一个人啊，那么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啊，都是影视的观众，也相信没有人不热爱哈影视这样的非常给我们精神生活享受的这样的产品。 对，就大家都看电影， 对对，电影 每天回家都把电视打开。 对对对。 啊，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背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大家觉得既神秘啊，然后又非常的有兴趣。其实我们这本书的推出呢，对于我们的影视行业来说，对于从业者来说，它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对于普通的观众啊，普通的电影观众、电视观众，都是一个很好的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这种背后来的一个途径， 嗯， 让大家能够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这个行业。所以这本书呢，我相信大家看到之后呢，觉得其实是在内容上是很容易进入的，并不陌生的。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哈？首先呢，影视行业呢，它是一个非常的高风险的行业。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影视行业很 光鲜亮丽 的外表哈，非常的好看的数据，最近几年来啊，这个无论是票房的井喷，还是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数量和质量的一个上涨。那么但是呢，这个行业呢真的是这个入市需谨慎，因为确实是有很多的风险啊。一个项目它从一开始的策划到它过程当中的制作，再到发行宣传发行，再到最后的票房回收，其实呢过程当中要经历的路程是有很多的坎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呢，也是向我们的行业内以及对这个行业现在这个非常的感兴趣，甚至是已经开始持观望态度准备进入这个行业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哈，或者是同仁们，提供比较专业的一个分析。而且呢，去年呢中国电影促进法草案呢已经推出来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讨论阶段。那么在这个我们国家的电影产业促进法里呢，已经明确的把电影保险、完片担保、电影风控这一块呢写进了这个立法草案里面。 嗯， 也可见这也是从一个宏观的管理的角度对风控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这本报告呢，它是可以说是第一本在国内推出的影视风控报告啊。那么呢，其中呢，它有一个新的一个研究的路径，就是通过从舆情研究的角度。舆情呢，可能对于这个好多的听众来说，它并不是特别熟悉。 嗯。 啊，一会儿我们这个徐亚平老师今天 给大家讲 释，对， 解释解释。 徐亚平老师可能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嗯。 其实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的，我们每个人都一起构成了这个舆情 的洪流。 对对对，这一点呢，其实对于一部影视作品的成败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一个风险构成的很重要的要素。当然风险构成的要素还有很多，一会儿我们可以慢慢聊。这本书的推出呢，总之是也是这个适应了当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哈，我们影视行业发展的一个需求。同时呢，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份报告的推出，让对于影视这个行业感兴趣，或者是热爱，或者是说正在影视行业从业的这些人员呢，获得一些给养，以后在工作当中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领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我们国内来说，也希望我们也是一个抛砖引玉吧。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仁呢，跟我们一块儿把这个研究做下去。以后在这个皮书系列里面，我们这个蓝皮书也是每年都会出一本的哈。跟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这种合作也是会长期的这个进行下去。我们也希望这种交流哈，以及跟业界同仁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呢，能够不断的深化和优化。 这是刚才哈，对于专业领域的人士，或者说我有这个志愿，我要投一部剧啊，我这个想拍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个电影或者是网剧啊，那我如果只是普通百姓的话啊，我只是一个舆情中的一滴水啊，但是我点赞或者说我觉得它不好，我吐槽啊，我也是舆情的一部分。那作为一个这样的代表啊，我看到了后面这个我们这本书有好多的排行榜，比如说有2015年中国电视剧口碑排行榜Top 100啊，那这一部分的负责的主要是我刚才报错了的这个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陈瑞老师哈，这个排行榜主要是您负责的，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排行榜啊，2015年我也看电视剧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也都看了这些电视剧，那排名第一的是《琅琊榜》啊，然后他为什么排在第一位了啊？我们根据哪些目这个标准就把《琅琊榜》排在了第一位呢？我们怎么分析的？怎么评估的？陈瑞老师给大家讲讲。 对，我来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排行榜。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这个排行榜有很多，确实是当时这个有总共有十几个这样的排行榜。 陈老师还得够着点话筒啊。 好嘞， 好的， 现在好吗？ 嗯， 对，这个排行榜的数量非常多，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行榜里边，除了我们传统的一般我们做电影啊电视啊这样的排行榜，但我们这里边呢，为了这个鼓励我们中国一些新影视领域的新生力量的一些成长，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新的一些排行榜，就是从来没有人排过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新导演综合影响力的排行榜，然后呢我们甚至还有网络剧导演的排行榜， 还有这个微电影导演的排行榜， 细化了。 对，就是不是说我们平常在电影院里看到那个大导演，我们都知名的这些导演的排行，我们对这些在网络上受到欢迎的，他可能是小成本甚至是零成本投入的这样一些电影，也会有这样一个排行。那么我觉得刚才也说了，电影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如果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拍电影感兴趣，说我也可以拍一个微电影，那么可以参照我们的榜单，看看这些新导演他们是如何做出一个好的电影的。 我可以拍在什么位置 啊？对对对，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对 横向的比较。 对，那刚才也说到为什么这个琅琊榜它会排在第一位，其实这个榜的它的全称叫中国电视剧口碑排行榜。也就是说我们想跟以往的排行榜有所不同的是，像电影我们一说到它的排行榜就是说票房，说到电视剧我们就说收视率有多少人看， 对 吧。那么我们这个排行榜呢，跟票房和收视率有所不同的就是它更多的考虑到观众的这个口碑， 就软性的东西哈， 对， 就可能不是硬的数据，卖了多少钱啊， 对， 这个收听率收视率是多高。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么排呢，可能这个观众朋友也会有所了解，或者在你身边有所感知，就是有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收视率票房很高，但是网上大家骂声一片， 或者觉得哎呀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啊。 对，但是有一些电影它可能老百姓评价很高，但是呢就没卖出好的票房，收视率很低， 口碑好但是不叫座。 对对，所以我们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专门呢对口碑做了一个排行。那么对口碑做这个排行呢，我们是抓取了大量的这样一些网络数据，因为每一部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在网络中都会有很多人去讨论。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看了这部电影或者看了这部电视剧，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边发一条消息说这个演员演得不错，或者说这样的电视剧中国太少了，你在你的微博呀或者你在你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边呢发这样的内容，或者你在论坛上发一篇帖子，或者你去写专业的一些影评的网站，比如豆瓣时光，你去写一篇影评，对吧？那么这些文本性的信息我们全部都要把它抓取过来，抓取过来之后给它进行结构化，去探索这里边它的这个评论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倾向，它透露出来的情感倾向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对这样文本性的东西进行挖掘，最终呢把它数据化成一个口碑。 那是不是也有样本呢？比如说在什么范围内啊，什么人做出了多少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对这个呢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有赖于我们现在技术的先进，几乎是在全网的范围内， 全网的范围 都可以做， 只要你发。 对， 那我觉得我微不足道啊，我发的陈老师没看见啊。其实不是的，陈老师你的数据里有我 的 啊。好的好的啊，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舆情的一部分哈。 对，是的。 那就是根据这些资料，根据这些数据， 对， 去综合评判一部电视剧或者一部影视作品它的这个排行。 对，对。 那刚才其实和陈老师聊天的时候哈，也说到了，就是影视作品哈，尤其是电影，我们看到的是光鲜亮丽，其实它背后可能有很多我们普通观众不曾了解的这样的这个故事啊。那这方面哈，哪位老师能给大家聊一聊？ 我说几句 啊。 其实每一部电影哈，我们看到的最终呢是它的一个结果，走到大荧幕上来的这个结果。一部电影从它的筹备，从它选择了这样的一个 IP 也好，或者是说原创了一个策划案的一个 idea 也好，他到他走上大荧幕，至少要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哦，这是一个正常的周期。 对对对。我们在这本书里也有一些案例的分析。其中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就是失败的案例就说明他在过程当中对于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对他加以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出现了问题， 有误啊。 对对对，那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你档期选择的不对啊，有可能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使用的演员，由于他的一些劣迹不能上映啊等等，这都是一些风险的所在。 那么你比如说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哈，就是如果是说在票房方面比较成功的，像捉妖记啊，捉妖记这个电影呢，在我们这本书里啊也有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解析。那么捉妖记呢，其实无论是从它的前期的筹备到后面的整个的制作都是非常的精良的哈，是这个来自好莱坞的许存义导演也是这个多年的一个心血。但是由于过程当中呢出现了这个演员的负面的一些劣迹的问题哈，那么致使这个电影的在制作完成之后就遇到了上映的问题，于是这个电影又重新拍摄了一遍。用了我们看到现在上映的这一版里的井柏然。然后这个电影呢当然到最后它上映之后它的票房非常的好，这个电影也赚了很多的钱啊。可是如果是从前期来看，它还是非常曲折的。经历了这个重新拍摄的过程，当然对于导演来说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为什么？ 因为没有电影公司和老板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哈，上亿的资金让你做一场预演。 完全是预演啊，最后又来了一遍， 又来了一次，所以最后出来的效果特别的好。 对，所有的遗憾我可以在第二遍找不回来啊， 都去弥补了啊。这第二遍就是可以非常的完美做的。当然这个演员的这样的这个导演的这样的一种幸福哈，是建立在这个前期投资方的这种非常的 想必当时的心情就啊砸手里了。 对对对。然后如果不重新去拍的话，这个电影前面的投入就全都 打 水 漂 了。那么重新又投入了这么多钱之后才把它救回来。可是就面临着如果你的票房没有一个加倍的回收的话，那么就面临着它会亏钱的。当然这个票房最后是非常的理想的哈。所以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其实从头至尾我们看到最后说要出来很好看啊，胡巴的形象非常可爱啊。但是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多的曲折的，有多少人的这种着急上火，多少人的这种心酸啊，和这种往里砸钱的时候的这种 纠结， 心里的纠结和忐忑，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哈。还有你比如说他有一部电影票房也是非常理想的《夏洛特烦恼》，这是一个小成本电影啊。它先开始的时候在国庆档上的时候，并不是给予它的排片空间特别好，因为特别多，因为它的演员阵容啊等等都不是在这个国庆档里面特别排得往前的，大家也不是那么看好它。可是呢，后来逆袭的非常的成功，因为它口碑非常的好。那么这个电影呢，从它一开始，它的成本控制得很好，也就是在风险控制方面的，它的投资成本这块控制得也很好。它的 IP 呢，来自于这个开心麻花的一个话剧 IP，有一定的市场基础，但是话剧的这种受众跟电影的受众还是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就也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风险评估的时候的第一道关，其实陈瑞老师刚才也说过，就是对于受众的这个评估哈。 也非常感谢莹莹，感谢五位能够光临我们读书俱乐部，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曾说到夕阳破尽深夜，光影在心头荡漾。你曾说到雨天撑伞前行，涟漪在伞后重逢。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